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蝴蝶玫瑰，自写创新，告白气球，风吹的对弈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痕迹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亲爱的，爱上你恋爱日记，飘香水的回忆，已曾定的梦境，全都由你交换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

受观众，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。 下 面 音响结果，别分。哎呀呀！ 朋友最后娶了菲佣做老婆，我想真的想的太多，别让你的在意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也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神奇。你是因为你的年纪最有成熟美丽，又有男子气，你是因为你的脾气最有个性帅气，又是万人迷。我想你真的想得太多，别让你的再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又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神奇。哎哎哦，你的坏脾气，哎哎哦，何时才能醒？我知道自己有点懒，也知道自己有些不伤心，可是我有很多优点，还有很多点点，你绝对不能视而不见。

像天空一样浅

停下来。我一直在寻找，连做梦都在笑。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，想靠近我的人，你非常要对准。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罪，有你无法预知的夜，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'm feeling good，传奇，我就是火，不能被谁偷袭。 是专心为爱悲伤。

我越过我的荒野和海滩，踩过一片夕阳，转了一个弯，忽然到天堂，才发现我没有翅膀。旅途多漫长，眼泪多倔强，今天我理直气壮。我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紧张，一次骄傲上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，挑战你的想象，梦想被我刷亮。我带着我的忧愁和快乐，那么独一无二，我知道我的风格和颜色，血气狂热，飞着梦高攀，你的排行榜秒杀了全场的目光，怀着爱勇闯，前方多困难也可以理直气壮。我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紧张，第一次骄傲像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，挑战你的想象，梦想被我刷亮，未来现在开创。背着梦高攀，你的排行榜秒杀了全场的目光，怀着爱勇闯，前方多困难也可以理直气壮。我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紧张，第一次骄傲像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，挑战你的想象，梦想被我刷亮。我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八四个。